让我们彼此能相信明天。

的衣裳，今天我在穿，你留住你却仍然温暖，回回在似乎有甜之间，望不穿这暧昧的眼，爱或情借来甜一吻，终须都归还，无谓多贪。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，望不穿这暧昧的眼，只是浓却仍然很淡。天早

就可以不再流泪。我以为你能体会我此刻的依恋